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健保制度即将出现重大变革，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会决议改变现行部分负担制度，从定额改成定率。初步规划，医学中心 30%， 区域医院 20%， 地区医院 15%。 民众没有经过转诊，直接到医学中心门诊，全部的医疗费用3000元，自付三成就得要900块，比目前定额上限720元还高。联合会理事长为台大医院加医科教授邱泰元，他也是民进党不分区立委以及本届卫环委员会的召集委员。他说，依照现行部分负担定额制度，民众到医学中心区域医院看病，只比到诊所小医院多了300-400块钱，相差不大。但是改成定率制之后，直接到医学中心就诊费用就得破千，拉大医学中心与诊所和小医院之间医疗费用差距，有力推广分级医疗。近日内与健保署协商，希望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修法，好让定率制尽快上路。健保署长李伯章指出，调整部分负担制度影响民众很大，卫福部包括了社会保险司与健保署都没讨论过调整部分负担制度，目前只推行云端药历，控制不必要的浪费。医疗改革基金会副执行长朱显光指出，部分负担改为定率，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完全无助医疗分级。举例来说，大部分骨科诊所不收幼儿病人，花东还有离岛医疗资源缺乏，几乎没有风湿免疫诊所，想看病当然只能往大医院跑。健保定率制如果上路，患者只能忍痛多花钱，遭殃的就是真正需要到医学中心就医的患者以及急重症病人。花莲0206强震捐款接近20亿元，其中8亿补贴了食材业者和观光业者，引起不小争议。花莲赈灾善款监督委员会召集人张善政今天在临时记者会上指出，行政院长赖清德曾经说过，当年南台地震后续重建经费都是来自民间，他希望赖清德说明为何重建只用到善款，没有用到中央补助，有助解决这次花莲善款的争议。2016年的南台地震，台南市围观大楼倒塌，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张善政在地方政府呈报重建计划之前，先拨了5亿元应急赈灾。当时的政务委员萧嘉琪在赈灾重建协调小组会后记者会中也曾经提到，行政院拨了统筹分配税款200亿，足以支应重建。但是花莲大震之后，县长傅昆萁质疑中央只拨了3亿元，与南台地震的差距太大。但是赖清德驳斥，当年后续重建经费都是来自民间。张善政今天指出，行政院拨了200亿给台南市赈灾，但他随即卸任，不知道这笔钱台南市到底用了多少，希望赖清德说明为何重建只用到善款，没有用到中央补助。科技部今天发表竹科、中科、南科去年营运成效，总营收、出口额还有员工人数都创历史新高。总营收2兆4615亿，比前年成长了 3.58%， 总出口额1兆7250亿，比前年成长了 14.22%。 员工总人数也成长到了272294人。科技部长陈良基认为，今年的绩效很可能在成长。三大科学园区的出口额都成长，总营收方面只有竹科比前一年度衰退了 1.98%， 中科成长了 11.13%， 南科成长了 5.93%。 依各产业别来看，机体电路、光电还是营收最大宗，至于成长最快的是精密机械还有生技。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6点，涨幅 1.35%， 来到10986点，成交金额129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05点，涨幅 2.43%， 2127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6点，245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2点，315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58点，涨幅 1.5%， 10723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3点，3085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343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29.11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4.1分，成交金额5亿3500万美元。日元105.6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443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分享世界的美好，可乐旅游啊！当夏天的风吹进挪威的峡湾，这是出发的时候。夏天去北欧，两国、三国刚刚好，四国、五国一次玩到饱。不管怎么玩，可乐旅游通通有。北欧第一站，快搜寻可乐旅游。 真人真事改编的音乐和英语舞台剧《爱情、亲情、友情》，带给你直抵心灵的震撼。钟杰希领衔主演，由新音符及澳洲飞捷娱乐制作，钟杰希音乐和国际巡演，购票请洽全网购票或全家 FamilyPort。 听见最想念的炎亚纶， 白色雪花。 炎亚纶全新 EP《最想去的地方》现在开始预购，4月8号全台唯一签唱会，3月30日华研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Please come. Please come home. 求求你回来吧。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如果呢平常你要找我的话呢，就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 SNS 社群网站上面找到我，你只要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欢迎你帮我可以按个赞跟抢先看，帮我的粉丝专业加点人气。另外呢，你也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要赶在三月底前去配个眼镜的话，哇，你的 follow, 你的 IG follow 就是至关重要，一个 follow 0.5, 你知道吗？ Someone to treat you right. someone to treat you right. 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要为你送上是华语的排行榜。但是你也知道，华语排行榜这个榜单啊，新歌榜单啊，其实变动不会太大，不然的话总不能每周都让大家听我们不一样，不能每周让大家听邓紫棋，不能每周让大家听飘向北方吧，是不是？这个段落呢，今天一开始送上这三首歌曲，包括刚刚的林马代，还有现在听到落日飞车的 Cool of Lullaby， 听到以后都会觉得天哪、啊，华语音乐有希望啊！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段落呢，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在华语圈，我们不要说台湾啊，我们就华语音乐当中的一些 indie 的独立的新歌，包括刚刚听了林马代，听了落日飞车。这个乐队呢叫做陆先生。 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沉默过，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相遇着，欢闹着，又独饮着。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能随心境来停歌，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或欢喜那么多，能随晴雨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色。请在此刻抱紧我，晚风中

somebody that's here to stay. Cause I need good loving out of me. Not a part-time lover to treat me like you do. You wanna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Just pack up all your lies, get up and go. Cause now it's much too late to care. I've taken all that I have taken. Oh, don't look for me, this time I won't be there. I gotta let you go, I gotta let you go. No more sleepless nights. I gotta let you go, I gotta let you go. Gotta let you go. No more sleepless nights. I've got to let you go. I gotta let you go. I need a man who treats me 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Let You Go。 这首歌曲来自于 We Know Nothing， 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不一样哦。同时呢，只要听到我们不知道 We Know Nothing You Know Nothing， 就会想要接 Jon Snow。 不知道新一季的 Game of Thrones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好的，这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是华语新歌华语排行榜。这一首歌要为你送上来自于思味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早知道的知道。 是不是结成了疤不会疼痛了、想知道他对你好吗？别想我只爱自己好吗？闭上眼，你粗糙的手为何还停在我的脸庞？想你想到我都快疯掉，为什么那些电话他却在煎熬？曾经我们互相依靠，分享着最好，我却舍得转身走掉，好想再次紧紧的拥抱。我知道早知道的知道都已经无效，掉眼泪只是宽恕自己的一种坏习惯。听着那一首歌吗？依然习惯在黑夜里把寂寞当作你的体温。想你想到我都快疯掉，为什么打起电话他却在煎熬？曾经我们互相依靠，分享着最好，我却舍得转身走掉，好想再次紧紧的拥抱。我知道早知道的知道都已经无效，掉眼泪只是宽恕自己的一种坏习惯。 次紧紧的拥抱，我知道是我亲手将这场结局毁掉，早知道只是人们可笑的一种坏习惯。 Nothing， 早知道的知道啊，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没有办法早知道啊，面对未来的事情。接着下来就是要送上这一首新歌，来自于李玉芬。之前有首非常非常 hit 的歌曲叫做《是不是我不够好》，常常呢我们都会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红，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棒，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缺陷。同样的，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感情上面也是，股市上面也是。这首歌叫做《早应该》，早知道早应该，这一只股票会涨，有人告诉你早应该要行动，可是没有行动，怎么会这样呢？我们 才停在耳边的呢喃，却飞得好远好远，一眨眼只好假装。我们早应该相约吃饭，早应该把话都说开，别放在心上，我知道你和他也一样，说好不再重来，才发现我们都受了伤。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入怀，被温柔宠爱，习惯相互依赖，误解了陪伴。我们都不够勇敢，累的时候只想挣脱，任凭眼泪安静模糊了风景，委屈亏体，忘了拥抱。我们早应该相约吃饭，把话都说开，别放在心上，勉强在诧异的脸痕上贴上了透明胶带，才发现我们都受了伤。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宠爱，习惯相互依赖，误解了陪伴。我们都不够勇敢，累的时候只想挣脱，任凭眼泪安静模糊了风景，委屈亏忘了拥抱。全世界的恋人相拥入怀，被温柔宠爱，习惯相互依赖，误解了陪伴。我们都不够勇敢，累的时候只想挣脱，任凭委屈亏体，伸手拥抱，早应该。

these days. I'm letting God handle all things above me. The things I can't change are the reason you love me. Listen, you can hear them calling my name. I'm all over the place, I can't sit in one place. I'm not ashamed at all. Still finding myself, let alone a soulmate, I'm just saying. Feel like we one in the same, our relationship changed. That or it never existed, yeah. Whenever they say something about us, you listen. But fuck what they talking about on your timeline. That's cutting all into my time with you. Forget what they talking about on your timeline. Yeah, cause that's cutting all into my time with you. My time with you, my rock me real slowly. Rock me, baby. Yeah. Put a bill on me. I'm just like baby drew. He said you're my everything. I love you through everything. I done did everything to him. He forgave me for everything. And it's a forever thing. Hate that I treat it like it's a whatever thing. Trust me, boy, this shit is everything to me. He from the jungle. He from the jungle. I take somebody else's car, drive them around the cover. This shit is everything to me. This here is everything. Don't know where we stand. I used to hit you about everything. Oh, oh, we still good. Oh, we still good. Oh, we still good. Oh, we still good. If I need to talk, are you around? Are you down for the cause? Are you down? Are you down? Are you down for the cause? Are you down? Are you down? Are you down? Yeah. Are you down for the cause? You still down? You still down? You still down? Rock me real slowly. They go to school and do bottle service. They can't decide, they keep switching majors. Being indecisive makes me anxious. Call your number and it's out of service. Who can I call for your information?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fter we've done everything that we've done? Who is your replacement? Oh, oh, you're still good. Oh, you're still good. Oh, you're still good. Oh, you're still good. 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 在苗栗花莲台东 FM91.3， 在中台湾的台中以及宜兰是 FM89.9， 云林嘉义 FM90.5， 高雄 FM103.9， 南台湾之声，还有澎湖的 FM89.7。 你们好，我是 DJ 欧马克。 手举起来耶！ 我绕着你打转， 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彼岸，因为思念释然。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台北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时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一圈 很多人一起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有没有听过？ 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台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们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星星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 跟我唱副歌 ，Let's go。 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牵绊，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天要唱，台北 ，Go Go 台北 ，Go 台北 ，Go 台北 ，Go 台北，坚强。 哦，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们而转，一圈一圈自转。绕着你打转 yeah, yeah, yeah. Come on now. Come on now， 每天在这里绕着你打转，公转自转，他就是王力宏。然后这是一个现场的实况版本，这一场演唱会，欸，那个时候我在小巨蛋现场，欸，2006年，距今也已经将近12年前了。公转自转，今天呢有一位生日寿星，我们要祝 Michelle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哎，欸，不是不是，他的留言是 Michelle， 可是他后面说我是板桥的 Yuki， I'm sorry， 板桥的 Yuki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棒棒。 在没有徘徊的步伐，望着我不再喝彩，我不要再做梦。我知道我已经长大，狂爱和愤怒已握在手中。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该没有惊慌的眼神，不犹豫，不再挣扎，抬起头，不流泪，用自己的梦，在没有徘徊的步伐，望着我，不再喝彩，我不要再做梦。 每周这个时间呢，为你送上一些华语的金曲跟排行榜。但前几个礼拜呢，我们已经把新歌听得差不多了，现在当红排行榜听得差不多，像刚刚的王力宏《公转自转》是20 years ago 20年前1998年的排行榜，那现在听到哈林庾澄庆，我们再往前推个十年，1988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已经长大了吗？ 不要说你已无法让我感动，不要说这世界已没有爱，我知道我已经长大，狂爱和愤怒紧握在胸中，我知道我已经长大，热泪和内心 站上辽阔的塞外疆土，用双脚征服新疆大草原。Lamigo 纳米哥旅行社今夜北疆健走行程，独家内陆双飞，减少1500公里的拉车时间，千万旅游保障，让您尽兴又安心。Likea Lamigo， 继爱戴尔、山姆·史密斯最感动人心的声音。全球五亿人共同落泪，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环球勇敢做梦。 老混归下够啊，今晚是安怎？ 我想我们还是最适合的。 那年底来嘞， 可以一起上班，还可以一起喝下午茶。 欧巴， 会不会 我们合体喽？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 哥哥妹妹有意思， 马克玛丽青春合体， 绝对放肆， 绝对放肆 ，Yes。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Yeah. 成我非要把它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完整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每天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越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中华民国与非洲友邦史瓦济兰建交今年50周年，蔡英文总统预计4月中下旬出访史瓦济兰，这也是蔡总统上任之后第一次出访非洲。根据总统府规划，蔡总统4月中下旬出访史瓦济兰，另一个邦交国布吉纳法索近来情势动荡，总统府还在评估去不去。蔡总统前年520就职，至今出访3次，第一次是在就任总统不久前往巴拉圭与已经 断交的巴拿马，第二次是在去年1月出访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瓜地马拉、萨尔瓦多，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访问南太平洋友邦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与土瓦鲁。与能会发函同意台电核热厂2号机并联申请，机组下午12点55分并联发电，下午2点的发电量已经升载到5%。台电指出，机组并联之后，将逐步提升机组功率与发电量，预计4天之后满载发电，可以供电98.5万千瓦，大约提升3%的备转容量率，增加调度弹性，确保供电稳定。台电也强调，核热厂2号机再转，不影响核电厂如期除役。电价调涨在即，民众忧心物价也将随着电价齐涨。国民党立委王惠美今天在立法院总质询时指出，主计总处一再美化数据，万物皆涨，但民众薪水不涨。行政院长赖清德回答，去年台湾多数人的薪水调涨，一般民众没有感受物价上涨，50%以上民众不受影响。王惠美指出，2016年到2018年，许多调查都显示，民生消费品和物价都在上涨，政府应该拿出对策，避免物价上涨情形扩大。赖清德指出，主计处预估电价上涨带动的物价涨幅只有0.8%，全年也维持在1%左右。这样的数据看来，涨幅影响不大。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之后，积极处理产业缺地、缺水、缺电、缺材、缺工的5缺问题。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答复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质询时说，为了解决工业区土地匮乏，行政院将在4月公告容积率奖励，如果符合条件，最多奖励1.5倍。 经济部工业局去年开始研讨提出都市型工业区更新立体化发展方案，工业区容积奖励最高可以提升到 1.5 倍，共44个工业区与科学园区使用。经济部一月底将提案送到国发会，赖清德今天指出四月就能公布容积奖励方案。中国旅客减少，冲击来台观光人数锐减，高雄市去年旅游人数也呈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元老级景点旗津下滑最厉害，流失旅客人次高达104万，当地民众纷纷把矛头指向渡轮船票太贵。旗津渡轮去年三月涨价，原本一车两人75元变成120元，来回一趟要花240元，涨幅高达60%。不少人选择不骑车搭渡轮，却也间接冲击距离渡轮站比较远的店家失去客源。旗津风景区前年游客人次超过500万，去年降到400万，游客数目锐减，直接影响了当地商家生意。高雄市政府分析游客锐减的原因，除了陆客限缩，为了改善旗津空气污染，提出的廉价禁止机车搭乘渡轮，也连带降低游客前往旅游的意愿。当地民众反映，摊贩价格太贵，渡轮船票太高，都严重影响旅客游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551点，涨幅 2.65%， 成为2131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5点，成为245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9点，来到316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208点，涨幅 1.97%， 来到10772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257点，成为308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成为342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6点，涨幅 1.35%， 指数10986点，成交金额129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112元对一美元，台币升值4.1分，日元105.64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2469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中部、东部气温23到27度，南部24到28度，澎湖23到26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我是张琪，也是蓝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四月十四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中心给孩子一个家慈善晚会。热心公益的艺人朋友有谢雷、张琪、施文斌、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热情演出。台北有专车接驳，捷运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任福田赠入场券，请洽0338665550，0338665550。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46周，第5名何超与海胆仔、张宇、李董；第4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3名吴问芳，无穷；第2名林俊杰，小瓶子；第1名张惠妹，到底。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了，经典的前奏又响起，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听到这个前奏，你已经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吗？你的 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 当你在孤单的时候，你会想到他吗？还是至少你会唱起这一首歌曲呢？或者是他其实也有试过不一样的，你知道，有走过很不一样的路线。我还记得，我非常非常记得那个时候，你有在就是半夜的时候来青春点点，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然后你有说，当然就是突破啊，然后就是要走一个比较电啊，还要突破自己的肢体，要跳舞啊。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张栋梁。 Hello， 马克你好，大家好。 是有种觉得啊好怀念的感觉，是不是？ 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感觉。我觉得刚刚那个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刚刚这样说哦，很经典的前奏什么的，还是一度有感恩啦，就是说其实很真的很幸运，当时出道的第一首歌 是 就这么被大家记住，然后甚至到今天大家都说哦是经典啊什么 的。对啊对啊， 真的很感恩。 对， 这个呢这个就是 新歌试唱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做歌手这条路上你会去经营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东西， 是 因为就那时候是针对演唱会嘛。 啊对对对， 当然我现在也不觉得演唱会一定要 跳 手舞足蹈之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数嘛。 嗯嗯， 但当时就希望可能啊有了跳舞啊有了快歌，那可能在媒体发稿上面在说话方面也有比较多的点可以去执行。 是 所以当时是这样子在做唱片，就企划就是那个宣传导向，先想到我们的宣传策略， 企划先行，就是可以怎么样包装， 对，再回来想到音乐， 是， 也没有不对啦。我觉得每个人每个歌手适合的路数不一样， 嗯， 但是现在就觉得，再出来张栋梁这个歌手的身份就应该真的是音乐导向，所以从上一张怎样的张栋梁，这张最好的快要发生。就是我一个蜕变的歌手，的一个形象之后，我觉得做音乐的一个状态。 刚刚提到了演唱会，其实你才刚刚结束演唱会，对不对？ 一月份的时候，没错。 对。那讲 跳舞、 哦、没有跳？对，我就想问这个。 哎、欸，我唱这歌哎、欸、 啊， 我有唱这歌，但是把它变得比较 band sound 一点、 哦， 因为这歌还是好听的。 是啊， 把它变得 band sound 一点、 啊。 而且我听说现在很多那种电台可能比较 EDM 时段的， 是 还是蛮常播这个歌。 是啊， 对， 是啊， 还是蛮酷的 sound 的啦。 想要炒嗨气氛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当我想要炒嗨气氛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要张栋梁。 哦，原来我还是有在这一个 category 里面有一首经典这样。 好，不错，很棒。然后其实呢，就是今天听到了哦，在这边要先跟所有就是正在收听。听张栋梁的访问，然后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说，我已经看到很多很多你的 fans 已经上来了，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的问题想要发声的话，就请你上飞碟联播网 app， 然后让我及时可以看到，我就可以直接的马上就问 Nicholas， 然后他也可以及时的回答你。好。然后呢，今天我在听这一张你的新专辑的时候，最好的快要发生，我就觉得天啊，张栋梁勇敢，就是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勇敢。因为其实听起来，说真的，跟不管是刚刚当你孤单要想起谁，还是现在我们在听这个新歌试唱，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pop songs， 对，然后就很流行嘛，然后很 catchy。可是这一次呢，在你的 EP 一开始的时候，你进来就是。它有点像是要怎么说呢？舞台剧吗？要先给你一个 prelude， 然后让你听 个 opening， 对， 一个气氛， 对，一个气氛 ，first light， 对，然后听了以后，接着下来的那几首歌就觉得，这个不是流行歌、哦， 一直措手不及吗？ 对。在专辑里面呢，应该说这次也是 EP， 你最近发了两张，是不是都是走 EP 路线？ 对，都是五首， 对， 都是五首。我搞不好下一张也会是五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不要做就是一整张的。 我觉得五首对我来说刚刚好，而且我每一首都做得很用力，然后放在里面，我也觉得五首好像真的是每一首都会被听见。因为十首歌有一些 B7 B8， 那大家就觉得，而且你大家觉得好像。 就是在第七首、第九首的时候，也不会拍 MV 啦，也没有爱啦，然后就是，可能 我觉得也很伤，因为我每一首歌都在消耗一些东西，消耗一些故事，消耗一些什么。我真的希望每一首都可以被听到，那我也希望每一首做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样，五首其实蛮好的，而且现在的状态是比较，以前都是在一个大公司体系嘛，那其实你一定有很多的 问题要考量，为什么要 full album？ 那你有 full album 才可以有这些，有这些，有这些，有这些。所以这些 marketing 的状况底下，那我们就一定要发十首歌的专辑。那现在比较幸运是有找到比较契合的公司啊，合作伙伴啊，那可以让自己在一个比较 flexible 的情况底下去做。那我就觉得那就五首吧。 可是就是啊，当然还是一样啦，就如果呢张栋梁要报金曲奖的时候，我说还差一首，就差一首。 对，其实好像金曲奖 就是六嘛。对啊， 真的吗？是六吗？哎、啊欸、我不是有七吗？我有七个 track 啊。 但是你知道最前面后面没有唱歌， 加起来是一首啦。 OK， 自己乱讲。对，我觉得像这些我有考虑过，他们说、那你金曲奖有很多的 category 你就不能去报名了， 是， 那就只能报可以报的咯， 比如说单曲啊，作曲编曲演唱这样子。对， 会尽量去研究啦，但是其实本来奖项就不是我做专辑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但是当然可以希望如果有机会入围也好，那对一起在做音乐的朋友也算是有一个交代。 所以这也是就是我在听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勇敢，不管是在 marketing 方面，在报奖项方面，还有你的音乐音色曲风编曲方面，都是勇敢两个字。我们来先听听这一首歌曲，待会呢再请张栋梁跟我们好好的聊聊，就是每一首歌曲都有每一首歌曲的故事。 的悲伤，我的天空终于晴朗，我坚强你坚强，渴望你的渴望，我疯狂你的疯狂，我们终于不再孤单。 其实呢，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当中可以访问到 Nicholas 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问问你最近都在哪里，就是你是不是已经不是以台北为 base 了，就是要访问你要你知道那个档期要敲得很紧。 这两个礼拜我在台北 啊、就只有这两个礼拜对不对？然后平常呢，平常你现在以哪里为家？ 游走。没有啦，我觉得我找到一个我觉得对于我在酝酿专辑什么人的状态养分都最 positive 的地方是就是我的家嘛，马来西亚。所以我习惯了。那而且我现在在吉隆坡嘛，就算要工作要飞哪里都好也蛮方便的。那对，我觉得习惯这样，因为之前刚开始出道到好一阵子吧，都是以base 在台北为 主，是 然后以这边为中心。 对啊对啊， 我就觉得如果在吉隆坡我回家也是一趟，然后我工作也是一趟，所以那好像是一个中心点，然后也可以让我比较靠近我想要靠近的朋友啊家人啊那些。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擎天树，对不对？好，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擎天树呢现在啊这个歌对我的意义来说它就变成是一个，因为当时一月份刚好讲到那演唱会嘛，那时候其实已经在酝酿这张专辑，其实它就是一个演唱那演唱会就是这整张专辑宣传的一个 opening。 因为当时公司觉得好啊，你一直要跟大家说你不一样了，你不一样了，那要怎么样告诉大家你不一样呢？就是要在演唱会这种情况，让大家来听我唱歌。现在我在舞台上面的状态是长这样。那之后你这个专辑还是吓到一些人，但是至少有些人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说原来他现在是 make sense， 他现在的专辑是这样，因为那时候他演唱会已经开始是在做这样的音乐。所以最后一首我说他们说要有一个 encore 曲目，我就觉得就是 plan 好的东西不太需要去有一个 anchor， 我个人了。后来说，不然我们来一个 surprise 好了，我们来曝光一首新歌。然后他们说，好啊，那你选一首歌。我就那时候其实五首歌都有了。想最适合的其实就是擎天树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歌它的 chorus 那个 hook 那呜呜哦哦哦，然后非常的 bright， 然后非常的 positive， 对， 然后也是一个好的能量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歌。然后其实当时我觉得树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觉得是一个情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依靠，一个对象。其实我在录这个歌的时候，我的对象就是一棵大树，感觉我在跟这个大树说话一样，但是后来我觉得去唱完录完听到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像是这么多年，刚刚 Mark 也说我在那我的速度，我的情况比较跟以前不一样，这么密集，但是有很多相信我守候我的，包括朋友包括歌迷，他们给我的力量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擎天树》。 真的耶，而且我是每次看到你的脸，我就会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孤单，就是你会想起谁？那个时候，然后你被冠上了一个封号，就是你为了一首歌、一张专辑，你在就是两岸三地，就是所有华人圈里面当了大概超过半年的新人这一件事情。 对，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宣传拉很长，然后就是到哪里就是慢慢让大家认识我，就其实是很习惯的事情。有没有关系，一个一个地方慢慢来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回到像新人呢，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转变是需要解释的。 是， 当然我觉得我希望音乐可以 speak for themselves， 但是有些时候我还是要去宣传，去告诉大家现在张栋梁稍稍改变了，然后我的音乐方向是这样，就好像回到新人，因为现在大家对那个当时拟定下来的一些 image 太深刻了，那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怎么做，就是除了把音乐做好，那就是希望在 live performing 就是 concert 啊，然后音乐会啊，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其实张栋现在在舞台上面的energy 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一样跟新人的感觉差不多。 刚刚说到就是有希望感觉，然后其实张栋梁很开心有这一些，不管你是在哪里，你在中国，你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你在台湾，在香港，在澳门，就是整个华人圈当中，甚至在其他更远的地方，然后听着张栋梁的歌，然后给予他力量，他觉得对，就像擎天树吧，就是那种树的感觉。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人，他们使用是简体字，所以很明显就是你可能不是台湾这边的使用者，然后特地下载了飞碟联盟的 app， 然后特地呢，有的可能必须还要翻墙过来听张栋梁的声音，听张栋梁好好的宣传这一张，可能跟你们以前听到跟习惯的不一样的张栋梁，但我自己是蛮喜欢的，不知道 谢谢 你们喜不喜欢呢？ 他说自由的乌托邦只是种想象，理想变了样，只想搬到对方，是欲或胸襟，是现实或理想，生活已经很艰难，为了什么要互相为难，宿命或信仰都是一件衣裳，表面看来多漂亮，不过是自己选择的不同包装。这不圆满，顺从或抵抗，姿态都要漂亮，站在各自的立场，他们看不见各自的挣扎成长。 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 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这家网站比较便宜啦。 哪会呀、啊、 我朋友说这个网站价格资讯最完整。 哎，买房还是要找中介， 要比价不要吵架，要买对不要买贵，买房省钱找乌比。 Are you ready?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气快乐乌比，上乌比乌比。 现在就下载乌比超省房乌比价 APP 或上网搜寻乌比。 我是张栋梁。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在现场就是 Nicholas 张栋梁。 Hello 大家好，马克你好。 好，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问张栋梁的，关于专辑的，关于私人的，太私人他就选择不回答。好，但你们可以问好不好，我们没有封住你们嘴，你们可以问。好，然后呢就是你们就，我在那边看到很多人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心思翻墙上来， 真的辛苦了， 为了你啊，这样子 辛苦辛苦， 太辛苦。这张专辑呢，这张 EP 呢，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从现在开始，然后接着连下来的三首歌，我觉得是一个 set， 嗯， 然后我很喜欢、嗯、啊。那我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讲起好了，因为我在看专辑文案的时候说，在这张专辑你想要给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是关于城市 urban， 对、嗯，然后同时呢，就是你交给填词老师关俊尧老师的时候。嗯，你每首歌只给他几个单字、单词这个方向这样子，那这样是怎么样想出来？就是我要给哪几个单词？然后他的确就是拿到词以后，他就自己去写作了吗？ 我觉得那个你这样形容的好像是一个 mission， 我给他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比较是一个沟通 communication。那我们从上一张，我是真的有给他一个任务的。我说上一张怎样，我说你写什么都可以，我们来探讨我的部分，但是我不要说情爱。上一张，那这一张我就说好。那上一张因为探讨我的时候，他就会很个人。这一张我希望他可以 reach 到比较不同，更那个共鸣度更大。 是， 所以我说。那我的状态是什么？我就是一直游走在不同城市的一个人、 嗯、 不管是工作，不管是旅行，不管是生活， 嗯， 这么这些年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游走在各个不同的城市、嗯、那这些城市的故事，这些城市的状况、 嗯、 可不可以变成一张专辑、 哦、 所以就有了这一张、嗯、但像尤其这一首，那 你觉得这城市越来越像个玻璃缸， 是 这样， 是 它就是一个现在社会不管你在什么城市都有的一个状态，一窝蜂， 没错， 包括我自己，其他其实不是说、嗯、啊，你们这些人我看不起你们，我瞧不起你，不是、 嗯嗯、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变成那一窝蜂的人、 嗯嗯嗯、 所以好像是一个不自觉不受控的情况、 嗯、 但是其实你是不是就完全不能控制、嗯、其实可以的、 嗯、 如果你可以在冲动之前冷静的想想，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是不是真的也要那样，那如果真的是，那 why not、 嗯、 你就 go ahead、 嗯嗯、 这样， 所以就是自觉啦，应该说就 还是那个自觉，一开始那个破题就是你觉得这城市没意识，到处都是跟随者、 嗯、 然后不管是这个词的那个三连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力道，还有其实搭配那个歌，你断在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的 grooving 是非常有趣的这首歌， 对对对 对， 对 它、哎、但是一般人听就觉得它好像比较冷， 是 是 比较难以靠近， 也很城市的感觉， 对, 对 快点下 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些人是说啊，没有想问的呀， 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Maggie 说，那我替你们问一句吧，栋梁有没有想念大家？ 有，有， 有的啊，有想念大家， 有啦，有有有。有 趁现在你在台湾的时候，所以有很多人会问说譬如说你之前可能在三创有些活动比较近距离的、 嗯、 那当然一月份的时候你开了就是 小巨蛋演唱会等等， 没小巨蛋啊， 你开了就是演唱会等等，那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在问说哎哎哎，那还可以再开演唱会吗？ 会会会，一直放在心上，我觉得尤其这一次的音乐，你看刚刚的玻璃缸，如果是演唱会来唱多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现在做音乐都会把演唱会放在心上、 嗯嗯、 都会希望音乐的方向是可以有一天累积足够的，哪怕是小巨蛋、嗯、也是 no problem， 是是是是是， 所以 会在酝酿这个事情，但是目前是还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是有在安排、 嗯、 那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期待，很快好事就会发生。 嗯，好，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好事发生。说到那个玻璃缸，的确就是整个那个 sound 的感觉，再加上他视觉可以玩好多东西哦， 对 对啊， 其实这张专辑真的好像每一首都应该要拍，因为我觉得每一首都很有画面。 是是是是是，所以刚刚的这个玻璃缸在讲的是生活在城市，甚至应该说被困在城市的我们的这一些，好像有时候的 被喂养、被喂食，每天新闻、每天那些都是那被强迫吸收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好像脚不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耳朵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对， 但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听，我们可以选择听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流行音乐，也可以选择听张栋梁这一张。不普通 哦，谢谢， 真的很不一般的音乐，然后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那个 sound 那个编制，然后那个编曲不是随便乱做的，是 很用心、 嗯、 很认真做的。现在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自己的风雨、 嗯、 同样的也跟我们说说风风雨雨的故事吧。 我觉得每个人不管你的个性怎么样，你内心一定有很澎湃的风雨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嗯， 那就像这个情绪，它淡淡的、哀哀的，但其实它气势磅礴，就是它怎么样？不是，其实它的那个波涛汹涌。 嗯， 但是没有急着需要去跟全世界昭告天下说我现在怎么样了，因为那个状态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风雨，那就只有自己学着去面对，学着去克服，然后怎么跟自己自处吧。他可能不会有完全解决的一天，但是你要学会跟他自处，然后就像他最后说没有不是最完美，但是日子还是得过下去，那我还是开心的啊，这样子。对， 没有不开心， 没有 总要喜欢自己， 总要喜欢自己， 只是不，只是不完美的。可是人生 不需要追求完美， 对，生活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嘛。 对啊，那太完美也无趣啦。嗯嗯， 同样，尤其现在在社群网站这么的，社群媒体这么的发达情况下，有时候你的确可以看到。我今天在来之前，其实我也看到一个我的朋友，他在说他即将要迈入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嗯，然后那个阶段可能以往我们会说哦，30岁是一个阶段，30而立。然后他其实是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说哦，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步调，然后大家不用担心他，不用催逼他，不用干嘛，不用干嘛。可是基本上在一个社群网站上把自己的这一些感觉好像是 defending yourself， 然后把这个显露出来，本身又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对，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在讲的这个状态。对，所以我是不太会在 social media 写这些太多的情绪，因为我觉得不想跟大家分享，但是你写在 public 的一个地方， 对，好像在 announce 什么，就是嘿， hey， 我告诉你哦，怎么。 对， 也蛮奇妙。可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要 很矛盾 学习要面对的事情。对啊，它同时是一个我们的工具，但你要去拿捏那个界限，因为写太多，人家觉得矫情； 对， 写的少，人家不知道你在干嘛。对，所以 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 account 是真的没有。几乎没有人，或可能就那两三个朋友的 account。 是，我 知道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们有一些 account 就是比较多人的，他有一些 account 就可能真的就是知心朋友10个人，那他真的就会在那边写很多比较 内心的东西。 对，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方法是可以让你宣泄一些情绪的，用文字用写出来，那我觉得 why not， 你可以去试试看。那但是你就是要有不同的 account。 是，我之前甚至还有想要成立不是还有想要，其实我偷偷成立一个粉丝专页，但那个粉丝专页完全没有人看。 OK， 那个粉丝专页就是那就是我自己管理人跟名字也完全让人家找不到。然后就是当 我有一个但是好像被歌迷发现了，他们一直不断的疯狂加我，我不会接受他们。没有，那就是我的一个小小天地。 对， 因为我有我的那 public 的，那我还是尽量在那边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是， 但是有一个就是personal 的嘛。 对，然后我的那个的功用，其实它就像是一个不是飞机上那个黑盒子，可是它是另外一种黑盒子，它是我所有的负面情绪的出口。 OK， 对，当我遇到的人，我觉得他很讨厌，但我觉得就是有些奇怪，我觉得太怪的事情，我就在上面大书特书。可是我觉得这个的很奇妙的地方在于，其实没有任何人看到，但是我光打出来这件事情，好像我就已经讲出来，好像就 对， 就比较好一些了。 所以人总需要释放的嘛，你不能一直在接受一些，尤其不好的，那你没有释放出去，那总有一天会爆炸。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文字这样打字抒发，但是不要变成那种可恶的，你知道那种键盘手，就是去攻击别人。那如果你只要自己去释放你自己这些情绪，我觉得这是非常健康的事情。 在这张 EP 里面，最后还是有一个关于爱情的主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听到也是主打歌曲。 是， 对，来跟我们说说这个。 最好的快要发生，很多人关心啦，他说啊，张栋梁的感情状态，怎么样？我还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其实歌手、艺人、演员也好，这个身份其实他，我怎么看他呢？我觉得他还是我的一个工作。那我可以，当然这个工作他需要很巨大的曝光在大众。因为我们就是要 sell 自己， 对， 你就是一个产品这样。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某一小部分是我可能比较想要留给自己的、嗯、不想要就是每天都跟媒体说，每天都跟歌迷分享，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也不会影响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人。 嗯嗯嗯。 那我总会是还是像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出口的地方，我总需要有一些出口嘛。 嗯嗯嗯。 那如果把一些情绪感受放到我的情歌里面去，像这首，我觉得它就是有情歌的元素。 嗯嗯。 那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真的觉得很好。 嗯。 但是我一直还是会期许最好的在后面， 哦、 就是 上方我在后面还是更好的。 可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后面一直会有不同更好的人出现嘛、但我觉得 不管什么状态，对于感情这一块现在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嗯，所以这基本上也是一个就像擎天柱啦，一个很正面的 是因为我的人就是一个蛮正面蛮乐观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开心不开心那日子总要过下去嘛、那就比较正面比较豁达一点的去过日子吧。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也是主打歌曲。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燕燕说每一首歌都很喜欢， 谢谢。 最好的，最好的，之后还会再继续发生，所以我们要继续在等待张栋梁的下一次作品，对不对？ 好，我会继续对做更好听的音乐，希望每一次都可以更好。 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一起在关注着今天张栋梁说了些什么话，希望呢可以在这边给你一些力量跟支持，说你就是我们的正能量。我甚至觉得每次我访问到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我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忧郁症的人？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快乐，都好开心哦。 这题哦， 哎，张栋梁，你自己的，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就是比较 hyper 的，马来西亚人，你已经算是我认识最内敛的一个了。 OK， 对，所以你自己如何处理你的负面情绪呢 ？Move on， 我刚才讲过，我觉得就是正面一点，然后不要太去钻牛角尖吧，我觉得你会越陷越深，然后。有时候跳出那个状况，然后用比较高视角的那个， 用第三人，用上帝视角看一看你现在在发生的事 情，看一下那个状况。其实，他其实真的不是最糟。 嗯嗯嗯，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可以走下去的一个方法啦。 在昨天前天你在 KKBOX 的时候有一个歌单，然后在歌单里面，当然你放很多你自己过去的作品。然后吸引我注意的是，你只放了一个，不是你作品的人 哦， 对，然后想就是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要请你介绍一下他吧，就是在这一张 EP 里面也作曲的庄启信 Anna， 我昨天还跟他咖啡耶，他来台北有个表演，他太厉害了，他太棒了，我觉得他的那个音乐才华，我让我望尘莫及，然后很开心都可以跟。这些很棒的朋友合作，然后，他前阵子他们就是自己，他们真的是 indie， 他就跟他老公，然后你知道他音乐当然他自己完全创作，然后他老公他就带着他老公去纽西兰，就拍了专辑封面，拍了五首歌的 MV， 自己做全部都 DIY， 两个人，然后两个人自己做专辑包装那些，但是他的音乐是这首也是他写的， 是。 然后，但是他已经有回来一点，因为他的东西就更 world， 他真的是很 world 的东西。然后我说 太世界音乐， 太 辽阔 了。 对， 我说我想跟你合作，但是你可不可以套上号？我们有用花蛮多时间沟通的，然后他都写了很多歌给我，然后我都觉得好像还 还是太远了。那我不是说不好，还是太远了。说话慢慢慢慢回来，所以才有了鱼与熊掌跟玻璃缸。它对于张栋梁这个 label 来说还是很远，但至少我觉得是我可以 handle 的东西。所以，对，我觉得蛮庆幸。音乐的这段路走下来，认识的像 Anna、陈子超、关启源这些，说得上是真心朋友的伙伴，一起去做音乐，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好。Anna 的专辑 KKBOX 上面大家可以找得到， 没错， 因为他的 CD 他好像只有印300张，然后 超级限量。 对对对，所以大家我那在 KKBOX 现场，我一直跟大家说，其实这些 Indie 的或者是比较没有主流市场跟主流媒体去 support 的艺人，其实更需要歌迷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比我们更多。我觉得我们很 lucky， 就是有这么多的平台可以让我们去说话，可以去让我们介绍我们的音乐，这些是他们没有的。 是， 所以如果大家对听不同类型的音乐有兴趣，那如果你有不同的那些数位平台，都可以去找找这些比较不是在 pop music 有这么多资源的support 的音乐，那 Anna 就是其中一个，你会 surprise 他们的音乐是多么的厉害。 是，所以今天呢，就是很开心，张栋梁带来他的最新的 EP《最好的快要发生》，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希望。同样就是我们现在活着，也许你对你的生活有一些觉得怪怪的，或是不满意，或是抱怨，然后烦闷的地方。但是你要一直有一个意念，就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维持自觉，所有的东西你是有选择权利的，然后最好的就会发生， 没错， 即将会发生。今天要谢谢 Nicholas， 谢谢马克。 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social media 的坏话，我们还是要靠它来宣传。 真的， 对，好，我们 social media 啊，我脸书嘛，就是脸书，你可以找 Nicholas Teo 张栋梁，或者好像你打 only Nicholas 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了。那脸书比较，对，我习惯在 IG Instagram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就会在 IG。那 IG 就是 Nicholas Teo for real， 就是 Nicholas Teo， 然后一个号码四，然后 real 真的张栋梁这样。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张是 Teo 啊？ 因为就是不同的那个叫什么冠主冠籍 籍冠 籍冠，就是可能我是客家嘛，那客家可能张的那个发音就是 duo 这样 duo， 然后有一些张，对，因为我还是发现，因为像专辑也是啊，专辑我们好像只有写 Nicholas， 对不对？ 对， 马克也会说 Nicholas， 所以我们比较少说 Nicholas duo 这样，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有时候以为是 Nicholas 张。 对 ，Nicholas Chang， 对， 对，有很多不同的 Chang、Zhang 什么，刚好我就是 T E O Teo， 那就是跟冠籍， 籍贯， 籍贯，跟籍贯有关系，这样，所以、哦、对，就是 T E O。 好，所以今天我又知道张栋梁一个，就是我自己不知道张栋梁，张栋梁是客家人，有应景金， 耶、yeah! ！ 谢谢张栋梁，谢谢， 谢谢马克，拜拜。 这城市越来越像个鱼缸。 劲歌金曲， 林志颖再战乐坛，出道25周年最新大碟《我的骄傲》，第二波挚爱主打《在我眼中开出玫瑰》，深情绽放。 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只想要在一起。哦，你值得幸福，别怀疑。我把自己交给你，这是我最浪漫的决定，再也离不开你。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已了解幻灭。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上蝴蝶结。我的你别 身不凋谢。 最近流感好严重哦，老公啊，你可别把病毒细菌带回家哦。 放心，我都用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打扫家里啊。高达100度C 以上的高压蒸汽，能消灭99.99%的细菌病毒，流感不捣乱，老婆免操烦。 请立即上网搜寻德国凯驰。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擦嘛，哎呦我表达，不能哎到啥个慢呀吧，公聊卡丁上，那是个冰冷，滴滴咚咚，北街南湾，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M 四， 我是 M 四一婷， 我是 M 四的乔毅， 我是 M 四的小刚， 我是 M 四瑞瑞。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首张 EP《迷恋》，那现在要先介绍的是 EP 里面的《呼吸》。这首歌是属于比较轻快然后又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就是在说我们看到一个喜欢的人，你心仪的人，就是会突然心脏就是扑通扑通扑通的跳，那可能根本就是忘了呼吸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总共收录两首歌，那在收第二首歌的时候已经收完歌了，那可能制作人想要多介绍一点歌给我们，那在多放了这一首歌，突然之间他就是大逆转，让我们的团员眼睛为之一亮，就决定是他的。 没有错，然后就是在不管在很多方面，就是在我们拍 MV 的时候也非常很多有趣的事情，就可能 舞蹈教室， 就是我们每次去排舞的时候，外面都会有很多学生在看，那当我们下课的时候走出去，这些学生就会对着我们唱忘记了呼吸呼吸呼吸，他们就说天哪也太洗脑了吧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变成每一个学生都会唱了，对，蛮特别的， 好事好事。 是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呼吸。 好，只要你的气息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想你让我忘记了呼吸，哇，你是我的氧气 ，Baby， 我忘记了呼吸。有你让我忘记时间 ，Baby， 是你让我忘记世界 ，Baby。送你送给我可爱的 Baby， 开心每天睁开眼睛看到 Baby。Baby， 藏我的 kiss Baby， 不知不觉忘记呼吸 ，Baby。是魂落魄的坐在家里，你却为我请假了一星期，突然出现给我生日惊喜。回忆第一次我们亲吻场景，心依然总是一直跳个不停。哦，忘记呼吸，忘记呼吸，忘记呼吸。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只要你的气息。Baby， 我忘记了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和你是我的氧气 ，Baby， 我忘 急了不行，我只想要分分秒秒和你一起再摇一声，摇摇到头发都白了，慢慢变老。我只想要用尽这一生和你走遍天涯海角，走到头发白了，哦，慢慢变老。 Baby 让我 忘记了呼吸， 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哦，只要你的气息。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和你是我的氧气。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永远不要忘记呼吸。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节目又来到最后的时间了，当然呢，今天要很谢谢张栋梁为我们带来他的新 EP， 非常非常特别跟好听。那如果呢，原本你喜欢世界音乐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音乐已经就是脱离了那种原本流行音乐的一个框架，会走向一个更开阔的听觉享受。今天最后呢，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欢迎你呢，可以关注我 Follow me on FB 跟 YouTube， 都是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然后我的 IG Instagram 是 MARC_ORANGE。 See ya tomorrow， 拜拜。 出门打拼不会忘了我的 trap bad， 没力气给你 no stop。 出门打听把钱赚到我的 trap bad， mini rock on any block。 出门小心走到每天走到过的地方，绝对不把脚停下。Just shout in， I don't care about shit， I'ma get a boy， 没人在怕。我唱得好想要了你的命。Yeah， 这里不管印尼欢迎 money in。 Yeah， keep it low， keep your eyes on me。 Yeah， 钱能让我爽，赚得更用力。Yeah， 以前的我追着钱在后面跑。Yeah， 现在变得钱在我的身边找。Yeah， 我说我有点能够开的吊车跑。Yeah， 还记得他们当初全部都在笑。Yeah， 低级低谷的感觉实在有个糟糕，不要再被吸入这种生活周遭。现实生活不容易，但要知道等到机会来到，记得爬得太高。风风吹起，嗅到钱的路径，阎王大姐全部收到我的皮里包包。风尘吹起，到处冲到最高，像那没做恶的反骨作品不会退烧。Oh， trap bad， trap bad， yeah， ooh， trap bad， trap bad， yeah， trap bad， trap bad， ooh， trap bad， trap bad， yeah， trap bad， trap bad， ooh， trap bad， trap bad， yeah， trap bad， trap bad， ooh， trap bad， trap bad。 家当都放在这，包括我的理查德米勒握抱，不是那里炫的。带着出门心情 much better trap back， 需要再更大的太阳才也装得下。到了，包包快爆爆爆了，路人赶紧拍车上手。How should take me？ Rich it up， 就是 be 混血儿，让你的鸡皮疙瘩散落满地，被风吹起。我已排除所有风险，在对方把你击毙用的武器是弓箭，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God why here？ 永远的永远，呜，这种麻烦是我嗜好。你大哥度量太小，我大哥麻烦制造。哎，这是带动的气口，你讲丢丢丢，就是 only piece up， 这是全新的火，赶快把它藏。 音乐全主打， 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 Climb every mountain. Swim.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 broke. Oh, 'cause I need